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34集，来超市参加高考一。随着一阵关门的声响，两人被隔绝开来。桑延还站在原地，似乎头上带着一个问号，场面像是静止住了。几秒后，毛巾从肩膀滑下，啪嗒一声掉到地上。桑延收回思绪，弯腰捡了起来。客厅内白灯大亮，刺目又让人恍神，周围悄无声息，静到能够听到空气在缓缓地流动。温以凡那短暂出现的气息似乎也因此散去，宛若一场梦境。隔天醒来，温以凡的那些坏心情和不适感彻底消失，觉得自己像是充了一晚上的电，醒来就恢复如初了。他坐起来，在床上坐了一会儿醒神，胡乱地想着，睡觉真是一个终极武器啊，只要睡觉，所有的坏心情都能消化掉。温以凡拿起手机，起身进了厕所。他习惯性地先刷了一会儿新闻，之后才打开微信看了眼。顺着下滑，注意到昨晚九点出头时，桑延给他发了一条微信，问他，你怎么回事？温以凡顿了一下，也不太清楚那会儿自己睡着了没有。从厕所里出来之后，他就直接上床开始酝酿睡意了，之后也没再看手机。他把牙刷含进嘴里，腾出手回了一个什么，下一刻桑延回了个问号。他这动不动就甩人一脸问号的毛病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温以凡边刷牙边思考着，昨晚桑延发微信的这个时间他不在客厅，也没有发出动静影响他，再加上他回家的时候跟他说话的态度也挺正常。想了想，温以凡又回，你发错人了吗？桑延又发了一个问号过来。过了几秒，他发了一个竖大拇指的表情。温以凡一脸莫名，完全搞不明白他的想法，但也能通过他那两个问号明白，这个大拇指不会是什么好意思。他吐掉嘴里的泡沫，此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了。总觉得这个人的情绪起起伏伏的，每天都有点奇怪。温以凡也没想太多，干脆把这个大拇指理解成他最初的含义，只当是一大早桑延就给他发来了鼓励。想着这事儿总得你来我往一下，他考虑了一下，也回敬了他一个大拇指。此时才八点出头，温以凡拿上外套搭在臂弯里，踩着拖鞋走出了房间。虽然桑延已经醒了，但因为时间尚早，他的动作还是下意识地放轻了一些。本以为桑延还没有出房间，哪知温以凡一进厨房就看到他正靠在料理台旁喝冰水。桑延似乎格外偏好深色的衣服，就连在家里穿的休闲服也不例外，纯黑色的 T 恤，同色的长裤，他的模样漫不经心，看着有些困，像是没有睡好。此时他低着眼，单手拿着手机把玩着，注意到温以凡的存在，也只是闲闲地抬了一下眼皮。温以凡从冰箱里拿了一盒酸奶以及一包吐司，他关上冰箱门，犹豫许许，还是提了一下他刚发的那个微信。你昨晚微信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桑延抬眼直勾勾地盯着他，忽地笑了。想到没有发生过啊。啊，如果温以凡不是确定自己昨天没有喝酒，他都要以为自己是喝断片做出了什么事儿。电光石火间，温以凡又想到九点出头这个时间， 昨晚他一回家，就跟桑言提起自己今天想早点睡，让他九点前把电视调小声点。但两人合租前，他提的要求是十点后不能弄出太大的动静。提前了一个小时，温以凡本来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儿，但桑言这人向来小题大做，可能是他越想越觉得提前了一个小时的这个事儿让他心情很不痛快。温以凡开口解释道，昨晚是特殊情况，抱歉啊，影响到你了，以后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了，也谢谢你愿意迁就我。行，桑言不冷不热地收回眼，温以凡松了一口气，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小事情，希望你以后做出这种事情之后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桑言偏头一字一顿道，这回温以凡是真的觉得桑言他这个人啊小气又莫名，这也算大事啊，不就让你把电视调小声点吗？温以凡忍了忍还是没有吐槽，好的，我会的。温以凡到电视台时，办公室里还空无一人，他先去茶水间泡了一杯咖啡，等他回去之后就见苏田也已经到了，困极了似的，此时正趴在桌子上补眠。跟他打了声招呼，温以凡问道，哎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？ 没回家呢，熬了一个通宵，刚从机房回来。 哎，我先睡一会儿啊。 苏田迷迷糊糊地说道，行，那你多睡会儿，有事我再叫你。但趴着睡是不是不太舒服啊？你要不要去沙发那边睡？我这里有毯子。 不用，我就睡半个小时，然后得起来写稿了。 温以凡没再多说，依然把毯子给苏田。他打开文档，翻阅着资料，写了会儿采访提纲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隔壁的苏田突然坐直了起来，一副睡懵了的样子。他转头看向温以凡，呼吸有些急促。 以凡，怎么了？ 闻声，温以凡转头， 我刚做了一个噩梦，光怪陆离的，梦到我就趴在这睡觉，然后能听到你敲键盘的声音，周围还有个小孩在哭，背上好像也有东西压着我。 苏田的额间还冒了汗，看起来睡得并不太好。温以凡愣住， 这听着怎么这么吓人啊？ 对啊，我刚刚都快窒息了。唉，我感觉我是有意识的，但就像是被一层保鲜膜裹着，怎么都动弹不了。 啊，那应该是鬼压床了，你刚刚趴着睡，血液可能不太流通。你去沙发那边睡吧，应该就不会了。 温以凡安慰道。 算了，我心有余悸，第一次做这么奇怪的梦。 听苏田这么一说，温以凡也想起一个事儿。 我昨晚也做了一个挺奇怪的梦。 嗯？什么？ 苏田拿起水杯。温以凡认真地说， 不过算不上是噩梦，我梦到自己一个人进了一片深山老林，在里面一个人走了半天，一直找不到出口，后来天都黑了，我什么都看不到，开始觉得很冷。 然后呢？ 我就突然想起我来的路上好像看到了太阳，然后我就想回去找那个太阳取取暖，又走了一段路，还真的找到了。 等等， 苏田指出他的逻辑问题， 天不都黑了吗？哪来的太阳啊？ 所以是梦啊。 这就结束了？你没有从深山老林里出来吗？ 出来了，见到太阳的时候就出来了。 温以凡勉强回忆了一下，但梦境的记忆淡，他也记不太清了，觉得这场景似乎有点离谱。 而且我见到太阳的时候好像还 什么， 还忍不住抱了抱他。 温以凡今天来得早，加上台里最近事儿不多，所以准时下了班。他回了小区，很巧的在电梯里碰见了桑岩。他似乎也刚回来，应该是直接从地下停车场坐电梯上来的，正打着电话。温以凡朝他点点头，算是打了个招呼。桑岩只看了他一眼，过了一阵，桑岩懒洋洋地说了一句， 不用怀疑了，就是对你没意思。 恰好到16楼，温以凡从口袋里拿出钥匙，走出电梯，桑岩跟在他身后。 你倒是跟我说说，他对你做了什么暧昧行为啊？ 温以凡打开房门，正准备换上拖鞋，后头的桑岩又冒出了一句， 抱了你一下。 这话伴随着关门的声音，同时桑岩拍了一下他的脑袋。 喂。 啊？ 温以凡回头。 都是女生，你来回答回答。 桑岩抬了抬下巴，意有所指道， 这人抱了我朋友一下，第二天就当作没有事情发生一样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温以凡没有反应过来。 这行为可以报警不？ 啊？温以凡惊了一下，迟疑地说道， 抱一下好像也不至于。 注意到桑岩的神情，他又温吞地补充， 主要看你朋友跟这个女生关系怎么样吧，可能她就是心情不好，需要点安慰什么的。 桑岩没说话，他这姿态莫名让温以凡有一种自己才是做出这种行为的恶人，说话都艰难了几分。 这拥抱可能也没有别的含义，就只是朋友间。 被桑岩这么盯着，温以凡也说不下去了， 但我具体也不知道你朋友跟这个女生现在是什么情况，我说的话也没什么参考价值。 闻言，桑岩面无表情地收回眼，又对着电话里的人说道， 问你呢，跟那人关系怎么样啊？ 你他妈有病吧，什么报警啊？ 那头的大学舍友陈俊文被他忽略半天，这会儿音量都大了几分， 关系还能怎样，我女神追了小半年了，而且你这说的都是什么呀？啊，我跟你说的不清楚吗？我女神是情人节送了我巧克力，不是抱，好吗？ 哦，他说是个…… 桑岩放下手机，上下扫视着温以凡，像是由他身上得出了结论。 他说是个发了疯的，爱慕着他的人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